市昆仑山大冰川的九层妖楼，诡异神秘的火瓢虫，史前灭绝的怪兽，民间的种种传说，到底是空穴来风，定是确有其事呢？苏FM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一部《精绝古城》，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突如其来的雪崩逼到我们无路可走，不过天无绝人之路，雪崩所引发的猛烈震动使到地面前面陡峭的山坡上裂开了一条倾斜向下的大裂缝，铺天盖地的雪暴已经到了，大家都来不及想那么多东西，奋力冲了入山石里面裂开的裂缝。裂缝下面的坡道好陡，冇想到下边有咁大嘅落差嘅，我哋又成堆咁跌晒落去，碌咗几碌，跌响一个大窿嘅底部，跟住一块巨大嘅雪板就从后边滚咗落嚟，将山嘅裂缝塞死咗，连条罅都冇，而且激起咗无数嘅雪花，逐到我哋五个喺度猛咁咳，头顶依然系零零隆隆咁嘅巨声，过咗好耐啦。先至平静返落嚟，听呢一阵嘅响动，上面都唔知已经覆盖咗几多万吨嘅积雪啦。黑暗之中咩都分辨唔到，大家死里逃生，过咗好长时间先有人开口讲嘢，一听就知道係大隻佬啦。 未死嘅出句声，老虎、豆丁、刘公、乐公啊，你哋都喺度啊嘛。 我感觉全身都就快跌到散晒啦，痛到讲唔出声，只系咗两声，表示我仲未死。豆丁都应咗声，佢揞出手电筒照咗照四周围，洛灵目光呆滞咁坐喺地下，好似系冇咩受伤。刘公就跌喺佢旁边，双目紧闭，昏迷不醒。佢嘅左腿、小腿骨跌断咗。白赖晒嘅半截骨露咗出嚟，我哋跌入嚟嘅呢条山罅又窄又深，手电筒嘅照明范围之外都系一片嘅漆黑，受到能见度嘅限制，唔知道远处系咩地形。大只佬用手探咗探刘公嘅鼻息，一放手就讲：， 哎，冇啦冇啦，气都断埋啦。 我爬咗过去。一摸刘公嘅颈动脉，确实你已经死咗，心跳都冇埋。于是叹咗口气，对大只佬讲：我哋将刘公埋咗佢啦。我想攞出工兵铲嚟挖坑，豆丁喺旁边将我拦住，指咗指地下讲：冲啊，科啊！豆丁咁一提醒，我先谂翻起响山谷度。就是因为想挖坑埋咗死咗嘅工程师，结果呢挖出隻魔鬼咁嘅瓢虫。小分队一共14个人，喺惊心动魄嘅几分钟之内就死咗10个啦。睇嚟呢个地方係唔能够随便乱咁挖嘅。鬼知道下面仲有乜嘢咩。我有种直觉，呢种古怪嘅虫仔唔係咩神秘嘅生物咁简单。佢烧着咗两个人之后，就由一隻分裂成三隻啦。呢个系咪巧合呢？我就点谂都谂唔明啦。但系总唔能够将刘公嘅尸体就咁摆喺外边嘅，只好谂个折中啲嘅办法啦。我用手电筒照明，豆丁同大只佬喺附近执咗啲碎石，将刘公嘅尸体冚住，算系同佢搭咗个简易嘅石头坟墓啦。在这个过程中，洛灵始终坐在地下，喐都不喐，静静地注视着刘公的石头坟墓，最后再都忍不住了，哇一声就喊了出来了，压抑在心头的哀伤就好像决堤的潮水一样释放了出来。我想劝下他，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讲些什么好，被他的喊声触动，我的鼻都酸埋，心如刀割了。想起昨日晚黑，小分队还围在萤火前边高唱着军歌，那些嘹亮的歌声 似乎仲喺耳边回响。但系今日大部分嘅战友都永永远远咁长埋喺昆仑山嘅大冰川之下，嗰种悲痛实在系令人冇办法接受嘅。我扶住洛灵企起身，一齐为刘公同埋其他战友默哀。嗰个时候啊，唔管咩场合啊，都系忍用无损嘅。我话带头念啦：漫天皆白雪，雪里行军情更迫。其余嘅三个人亦都同声应和啦，头上山下，风展红旗过大关，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随之后，大家就举起咗右拳宣誓。当时呢，我仲系个新兵，从嚟未参加过战友嘅追悼会，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只系记得呢，人哋开会嘅时候都系咁讲嘅。喺呢种情况下，都冇咩话合适唔合适嘅啦。过咗好耐，大家先喺痛苦中平静落嚟，各人处理咗下身上嘅伤口，好彩都系轻伤，唔影响行动嘅。随便食咗几块压缩饼干，聚埋一齐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点算啦。想从厚厚嘅积雪压住嘅山谷中走翻出去，系绝对冇可能嘅。我估计整个山谷啊，都可能被雪崩填平咗。依家只好另外揾个出口啦。豆丁拍咗拍自己身上空空嘅子弹袋，是子弹唔多啦。我哋入山嘅时候啊，由于携带咗好多装备，所以弹药配备都系最低嘅限量。每个人只系攞咗三个步枪弹夹。毕竟呢次咧就唔系战斗任务，呢一带又冇咩土匪。所以之前考虑得就唔系咁充分啦。雪崩嘅时候又跌咗一部分弹药，依家每个人只系剩低平均20发左右嘅子弹，总共仲有两枚手榴弹。地下咧应该冇咩野兽嘅，子弹多咗都冇咩用，够防身就得啦。干粮系一啲都冇噶啦，可以食嘅啱啱都食晒啦，必须谂办法喺两日之内揾到出口。否则就会暂生饿死喺呢个地下。不幸中嘅万幸呢，洛灵身上竟然仲有一个紫北针。山那嘅深度超乎想象，向南行咗一段之后，就行到咗尽头啦。大地嘅裂缝翻转向北，凭感觉似乎喺大冰川嘅下面行紧。我哋喺黑暗中连续行咗十几个钟头。越行地势就越低，地下嘅空间越嚟越大。洛灵用气压表测量咗一下，用气压嘅数据换成海拔嘅高度，竟然只有400多米，同四川嘅海拔差唔多，远远低于平均海拔4000多米嘅青藏高原。再咁行落去，怕要行到地心啦。最后地势终于平缓咗落嚟啦。耳里头听见水流喘急，似乎喺唔远嘅地方有条地下河。我见到唔再系落坡路啦，就用电筒四周围照，我想睇下有冇行翻上去嘅路。忽然发现电筒照出去嘅光芒，喺岩壁上边产生咗好多微弱嘅反光，好似系照喺无数个碎镜片上边咁。洛灵惊呼一声：系云雾啊！我哋其余三个听佢讲系咩云雾啊，都唔知系啲咩嚟嘅。但系听佢嘅语气好似好惊恐咁，以为出咗咩紧急状况，急忙将洛灵挡喺身后边，以最快嘅速度从背上边除低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下打开保险准备射击啊。洛灵啊奇怪咁讲啦：你哋想做咩啊？我一边持枪戒备，一边问洛灵啦：咩武嘅弓啊？系喺边啊？洛灵讲：唔系动物，我系讲呢度周围都系结晶体，云雾同水晶通常生喺同一个地层之中。嗱，你哋睇，果然就有水晶啦。洛灵虽然主要负责嘅系地图测绘工作，但系经常同地质勘探队一齐做嘢。 所以对于地矿的知识亦都知道唔少。我哋周围出现嘅好似玻璃薄片一样咁嘅结晶体，系一种单斜晶系嘅结晶，只有响太古双质岩层中先会出现嘅。河北嘅地下蕴藏量好大，但系呢度啲云雾颜色极深，呈大六方柱形，品质就远远超过河北零售院所产嘅嗰啲啦。从云雾颜色嘅深度呢点上嚟睇，我哋所处嘅位置已经深到难以想象啦。洛陵被周围罕见嘅大云雾所吸引，睇下呢嚿，又望下嗰块，我随手都执咗一块嚟睇，都睇唔出有咩矜贵嘅地方。呢个时候，忽然听大只佬对豆丁嗌：， 豆丁，你要做咩？快啲起身啦！ 我用手电筒一照，只见豆丁正响地下，按照藏文嘅方式叩头，整个身体都趴响地下。这个僆仔度做咩呢？同边个叩头啊？我又照咗照佢前面，不由得就倒吸咗一啖凉气啦。用手电筒一照，我哋见到响地下竟然耸立住一座用数千条巨木搭成嘅金字形木塔啊！塔身上边星星点点咁有无数嘅红色闪光，借住微弱嘅闪光嚟睇，木塔嘅基座有将近200米阔，用泥石坑砌而成，千年柏木构筑成嘅塔身，一共分为9层，每一层都堆满咗身穿奇特古装嘅骷髅骸骨，男女老少都有。每一条大木嘅木身上边都刻满咗藏族嘅碑文，这个系咪坟墓啊？规模点解咁巨大嘅？是边个响地下修建嘅呢？我行过去，将正响度扣紧头嘅豆丁拉咗起身，对佢讲：，起身，起身，起身！虽然我党我军尊重民族政策，你个豆丁呢系藏族人，但系你着住军装嘅时候，就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嘅一员啦。既然系军人，就唔好嚟呢套唯心主义嘅嘢。大隻佬喺旁边笑住讲：，哈，得啊，老虎，依家讲起嘢上嚟，似模似样咁，有做指导员嘅潜质啊！洛陵一直喺度睇紧云雾，听到我哋三个喺度讲嘢，就行咗过嚟睇啦。我对大隻佬摆咗摆手，示意佢唔好打断，继续问豆丁：，呢个咩塔啊？上面写嘅字你识咩？豆丁猛咁摇头，我话啦：，你个靓仔啊，你唔识喺度扣咩头啫？见到呢度咁多死尸，吓傻咗你啊！豆丁满面都系惊慌嘅神色，用唔系太流利嘅汉语讲：，乌姐捞松，阿央呢张，偏将阿罗拉拉伊拉多斯，构成要捞。佢前面讲嘅嗰几句，我一句都冇听明白。后面嗰四个字听得好清楚啊，九层妖楼啊，做咩噶？埋死人噶啫系嘛？仲未等豆丁讲嘢啫，洛陵就从塔边念手念脚咁行咗翻嚟，对我哋做咗个唔好出声嘅手势。佢指住身后嘅塔对我哋细声咁讲：， 千祈唔好出声吓亲佢哋啊！ 我见到佢神色咁凝重。知道可能有咩麻烦呢，但係唔知佢指嘅系乜嘢，於是压低声问佢啦：吓亲咩？塔里面啲死人啊？洛陵极其紧张咁讲： 唔系啊，系嗰啲大火瓢虫，依家都响死人身上瞓觉，多到啊数都数唔清啊！ 听咗洛陵嘅话，我先觉察到。嗰座木塔上边密密麻麻嘅红色闪光，原来都系嗰种透明瓢虫身上发出嚟嘅。虽然讲我身上多少具备一啲革命军人大无畏嘅气概，但系一谂起嗰啲古怪嘅瓢虫啊，心里头就觉得慌啦。呢种超越常识嘅生物太难对付啦， 山谷中惨烈嘅一幕，俾我留低嘅恐惧感实在系太过强烈啦。我打咗个手势，四个人轻手轻脚咁向住嚟嘅嗰条路退咗翻去。仲未行出几步啫，豆丁就脚底突然踩空咗，跌咗入一条沟里边。呢条沟系好隐蔽嘅，又同我哋前进嘅路线平衡，所以嚟嘅时候我哋根本就冇发现。呢条沟虽然只有一米几深，豆丁仲系达到啊咗一声，我即刻就跳落去扶佢。见豆丁正揞住只脚，满面都系痛苦嘅表情。呢个时候，洛灵同大只佬都分别落咗嚟沟度，用手电筒一照，发现豆丁嘅脚上边被一支尖锐嘅白骨刺中，连鞋带脚都被刉咗个窿，啲血系咁流。原来呢个沟里头啊，成地都系嗰啲层层叠叠嘅各种动物嘅骸骨，数量太多难以估算啊！睇个样，呢条沟应该系马、牛、羊、狗之类嘅动物殉葬坑。为咗唔惊动附近木塔中嘅瓢虫，大只佬用手揞住豆丁嘅嘴，唔俾佢发出声音。我一手拔出插响佢脚上边嘅白骨，洛灵用随身急救包里头嘅云南白药撒向佢嘅伤口度，又攞出绷带同佢包扎止血。我手上边黐满咗豆丁流出嚟嘅血，随手喺自己嘅军装上面抹咗几下，脑里边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呢座牛马殉葬坑画得好古怪，唔系方形圆形嘅，而系画成长长嘅沟形。长长嘅沟直通嗰座安放尸体嘅木塔，呢种形状好似同风水秘术中所提到嘅一种名为涉嘅布局极为相似嘅。如果真系完全一样，咁样喺平衡嘅位置上边，仲应该有一个规模相同嘅殉葬沟，两条殉葬沟相互平衡咁夹住木塔结构嘅坟墓，构成二龙吸珠之势。照咁推断呢，旁边嘅嗰条沟应该系墓中主人生前所用一啲器物，只系唔知道呢两条殉葬沟系人工嘅呢，定系天然形成嘅啦。睇嚟后者嘅可能性就更加大一啲。附近嘅呢条河水流动嘅声音好大，从河水激流嘅声音上嚟判断，系响西北方向嘅，亦就系响九层妖楼后边啦。嗰个位置有一条地下河，因为龙系离唔开水嘅。如果真系好似我预料嘅咁，咁呢个地下世界嘅地图早就响我个脑里头啦。只不过需要找到另外一条殉葬沟才可以证实我的推断。大只佬在旁边拍了一下我膊头说： 老啊，什么事啊？ 我刚刚想到出晒神，被他这样拍一拍才回过神来。我问洛灵：洛公啊，你可不可以估算出我们现在在哪里，大概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呢？洛灵用纸笔针参照住地图计算咗一下，沉吟咗片刻就讲啦：我哋响地下一直不停咁向北行咗十几个钟头，按照我哋嘅速度嚟推测，早就过咗头上嘅大冰川啦，应该咧就快出咗昆仑山啦。我将我啱啱谂到嘅想法讲晒俾佢哋听，呢个时候想行翻转头，肯定就死路一条啦。如果我估计冇错嘅话，我哋沿住地下河嚟行，应该系可以出得翻去嘅。但系咁样做就必须冒险从九层妖楼嘅下边经过啦。呢个系死里求生嘅方案嚟嘅。四个商量咗一阵，觉得咁样做虽然充满咗危险，但系值得冒险一试。不过我决定先去旁边揾到另一条殉葬沟证实一下先。行动之前，我就问豆丁啦：豆丁啊，到底咩系九层妖楼啫？豆丁汉语系讲得好吃力嘅，讲咗半日，我终于系听明咗一部分啦。原嚟啊，响佢乡下都有一座同呢座九层妖楼完全一样嘅遗迹。相传呢种九层妖楼 是古代魔国历代君王的殡葬形式。魔国灭亡的时候，那座墓已经被英雄格萨尔王摧毁了，在藏地高原只是剩下一堆烂木头架，以及牧民口中传承落来的叙事诗歌，世世代代歌颂格萨尔王太阳咁嘅无比功勋。藏族牧民经过呢啲遗迹嘅时候，都要顶礼膜拜、吟唱史诗嘅。呢、这个咧就唔系话惊魔国君王嘅陵墓，而系为咗表达对格萨尔王嘅尊崇。豆丁仲讲咗啲宗教方面嘅事，我就完全听唔明白啦。嗰种鬼火一样嘅虫仔，系唔系墓中安息嘅亡灵就不得而知啦。我将洛灵他们三个留在原地，自己匍匐住前进，在离牛马殉葬沟一百几米的地方，果然还有另外一条殉葬沟，里面都是古代的皮靴、古藏文木片、木碟、木刺、木鸟兽、铜器、粮食和大量的丝绸等等的陪葬品。看来我的推断没错，九层妖楼后面的地下河肯定是同外界相连的。于是我潜返去动物殉葬沟，叫他们三个人准备行动了。我当先开路，大隻佬托住支枪跟在我后面，其次是豆丁，他脚上的刺伤不轻，洛灵在后面扶住他行。九层妖楼的规模很大，地下的空洞本来极为广阔，但是塔楼和两边的大云雾将向北去的道路几乎塞死了，两侧只有很窄的地方可以勉强通行。我们提心吊胆地从塔下边经过，见到塔中那些闪烁着火焰气息的瓢虫，觉得个心啊都就快从喉咙顶跳出来了。塔下这两百米的路程，每一步的距离都显得是那么遥远。咁我哋到底行唔行得出呢个九层妖楼呢？我哋就下次再讲啦。